痴心的我未可救，过去那份情已尽埋藏，情深早生锈，爱意似是难接受，一颗心已被伤透，过去那份情已只许我回忆中拥有。难暖火烧伤过的手，仍轻轻抚摸这伤口，身边空间满是隐忧，我有我过去那份情已只